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各位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主持人姚迪，我将为大家朗诵朱自清的《背影》。背影，朱自清。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瞧，我画了一幅好大的画呀。 哦，确实挺大的，小青姐姐。 我要把它挂在墙上。 哦，我们的墙够宽吗？ 好像够了吧。这已经是我在商店里能买到的最大的纸了。 哦，我们来试试吧。我按着这头。 我按着这头。 哇，刚刚好， 刚刚好。 哦，山水画挂在这儿太漂亮了。 我听说有一张清明上河图。 哦， 比这个大多了。 啊，真的吗？ 是啊， 好长好长，好像是，是吧？ 我听说还有一个万里江山图，比这个也大多了。 万里，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 哦，哎，我也想在长长的纸上画一幅画。 叫什么？ 这个十万里胡萝卜图。 十万里胡萝卜图 啊。对对对， 那得用多长的纸啊？ 世界上最长的纸。 世界上最长的纸 啊？不是小卡片，当然了，也不是你们平时办公打印的什么 A4 纸。不是不是不是， 你要一张很长很长很长的。 很长，比如说啊，要我从厨房开始，沿着厨房的墙壁走啊走啊走， 走到厕所里， 哎，再绕厕所一圈，走啊走啊走， 走到阳台上， 哎，再绕一圈，阳台阳台阳台，然后再绕到卧室卧室，客厅客厅客厅，啊，楼道楼道， 然后下楼， 哎，最起码这么长。 这么长的纸到哪儿去找呢？ 我有办法了。 什么？ 一卷的。 一卷的， 白白的， 白白的， 一格就画一根胡萝卜。 一格？怎么纸还有一格？ 平时怎么都会用到的， 怎么都会用到的。 开始吧。 厕所里的卫生纸。 是的。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加拿大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希瑟哈特·萨斯曼和吉纳维夫·寇特，是由艾斯泰尔为我们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诺丽很紧张。小女孩诺丽，黑黑的头发，穿着蓝衬衫和格子裙。诺丽对很多事情都感到紧张。游戏日，她和爱指挥人的朋友苏西一起玩，她感到紧张。由于地球变暖，她也感到紧张。今天是诺丽第一天上学的日子，他当然会感觉到非常紧张。早上一起来，诺丽就咬自己的指甲，诺丽缠自己的头发，诺丽不停地说话，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妈妈说，诺丽把手指头从嘴里拿出来，别咬你的指甲。爸爸说，诺丽把手从头发上放下来，别没完没了地卷自己的头发。就连小弟弟也对他说， 姐姐，你不要没完没了地说话。 其实当诺丽还小的时候，她并不会对那么多东西都感到紧张。那时候也许除了闪电，每当闪电的时候，她就会抱紧洋娃娃躲在墙的后面。也许还有陌生的小狗，他一看到小狗对他叫，就会跳到爸爸的腿上，抓紧爸爸的裤子。 还有床底下的怪兽。不过大部分的时候，只要诺丽待在妈妈身边，整个世界就一切都好。但是现在诺丽已经长大了，她必须要去上学了。她紧张极了，紧张得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我要穿什么？我应该坐在哪里？老师会不会很凶？会不会像长着尖尖牙齿、有着长长尾巴的怪物那样？说不定他会给我所有的卷子上画上红红的叉，说不定他会喜欢吃长了虫子的苹果。黄色的校车在诺丽家门口的路边停了下来，这让诺丽很紧张。她背着书包上了校车，她要去学校了。校车开进了校园里，诺丽和同学们一起下了车。见到自己的老师，诺丽仍然很紧张。她不是长着尖牙和尾巴的怪物，而是一位穿着裙子、留着短发的和蔼的女老师。可诺丽还是很紧张。她走进教室，坐在老师指定给她的座位上。他的旁边邻桌上坐着一位头发卷卷的女孩。诺丽又开始紧张了，她咬自己的指甲，她用手指头缠自己的头发。老师提醒大家，请同学们安静。可诺丽太紧张了，她没办法停下来，她一直说话，一直说话，还在跟邻桌的女孩说话。你感觉到紧张吗？你是第一天来上学吗？你的课本上写着什么？你的头发为什么是卷的？啊，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太紧张了。还好，第一天上学的时间很快结束了，校车又把诺丽送回了家。当诺丽回家以后，妈妈问，嘿，诺丽，今天在学校都学了什么？爸爸问，你在学校遇到了谁？幼儿园里的同学吗？ 小弟弟问，姐姐坐在什么位置上？最前面还是最后面？ 但是诺丽还是那么紧张。他紧张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晚上，妈妈告诉诺丽， 嘿，宝贝儿，也许你该在学校里交个朋友试试。 爸爸告诉诺丽， 其实适应学校也没有那么难，你只是需要练习，练习练习再练习，很快就会适应了。 小弟弟对诺丽说， 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妈妈和我》，我知道那个动画片里朋友的名字。你知道你同学的名字吗？你会记住的。 第二天早上，黄色的校车又一次停在诺丽家门口的路边。诺丽背着书包上了校车，坐在一个同班的女孩旁边，就是那个卷卷头发的女孩。她紧张地对卷头发女孩说， 我是诺丽。 那个女孩回答说， 嗨，我是布莱尔。 布莱尔就是妈妈说的那种性格外向的孩子。才一眨眼的功夫，她就把诺丽介绍给了车上的好几个同学。 嘿，诺丽，认识一下，这是艾比盖尔，这个是凯西，这个是维泽尔，哦，还有他的名字叫布鲁克，我们都是同学。 诺丽心想， 上学好像也没那么糟嘛。 虽然诺丽还是有点害怕， 害怕会在学校里迷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 害怕中午吃饭的时候 不能好好的打开果汁盒，会把紫色的果汁弄在蓝色的衬衣上。他还是紧张，害怕会发生什么意外。诺丽开始咬自己的指甲，诺丽开始用手指头缠自己的头发。诺丽没办法停下来，她不停地跟布莱尔说话，虽然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她只是太紧张了。幸好校车已经到了学校，同学们下了校车，在上课之前，他们还在校园的操场上玩了一会儿。今天在学校里，诺丽度过了一段很不错的时光，她没有迷路，布莱尔牵着她的手带她走到操场去，她开果汁盒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一滴果汁也没有弄在衬衣上，她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布莱尔又介绍了新的朋友给她。第二天上学的时间很快也过去了，黄色的校车又把诺丽送回了家。诺丽到了家，妈妈咬着自己的手指头问：诺丽，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妈妈看起来好像很紧张，爸爸不停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他还用手指头弄了自己的头发。 诺丽，你今天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交到朋友了吗？ 小弟弟只是摇摇头，他了解姐姐，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今天在学校里的情况不妙。妈妈咬着指甲，爸爸挠着头发，小弟弟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比如恐龙骨头和外星人绑架案什么的。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诺丽放下书包，清了清嗓子，然后看起来很平静，一点儿也不紧张的大声对家人宣布： 我得说学校棒极了。哦天哪，我真的不知道你们都在瞎紧张什么，其实上学完全不用紧张，真的。 楼底下怎么那么吵？ 楼底下怎么这么吵啊？ 怎么那么多人？ 喂，卖西瓜的人在哪儿？ 他们在说什么？ 说什么？卖西瓜？ 说卖西瓜？ 卖西瓜？ 咱们楼上有卖西瓜的人吗？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们怎么还戴着草帽，还开着小卡车？ 他们是来装西瓜的吗？ 看样子像。你看，楼底下有20多辆小卡车呢。 我嘴里好像出来一个东西。 啊， 这是什么？ 绿色的一个球。 一个小西瓜。 小西瓜。 我嘴里好像又出来一个东西。 这是第二个了。 绿色的球。 楼上的西瓜好了吗？ 楼底下又开始喊了。 我嘴里又出来一个东西。 已经5-6个了。天哪，这个更大。天哪，我们整个阳台都是西瓜了现在。好像有200-300个了。天哪，我的身子已经被你吐出来的西瓜给淹没了。 等等，他们好像在变大。 是的。怎么会这样？ 塔尔多，我的肚子怎么成了种西瓜的地了？ 难道这个就是最新的科技，叫什么无土栽培？ 难道我以后吃下西瓜籽之后，肚子里就能长出西瓜来了？然后我就打嗝把它们给吐上来，然后它们就会变大，我们就可以拿去卖了。 现在我们满屋子都是西瓜了，怎么办？ 楼下的那些人是来干嘛的？ 好像刚才喊了一句卖西瓜的人在哪儿。 唐耳朵，我们以后就可以用西瓜来赚钱了。 我们发财了。 我们发财了。 咚咚咚咚咚咚。 哦，有人吗？卖西瓜吗？ 卡尔多，快去开门！ 我 卖西瓜， 我过不去。嗯，我被你的西瓜泡着呢，腌着呢，我动不了了。 西瓜实在是太多了。 是的，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哦，你好，卖西瓜了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里有很多很不错的西瓜。 哦，那好， 你要买吗？ 我要买。 多少钱一斤？ 你要多少钱啊？ 我们的西瓜跟别人的西瓜 越贵越好， 都是不一样。对，卡尔多，你说我们跟他要多少钱一斤？ 100块钱一个。 我们的西瓜100块钱一个。 哦哟，100块钱一个。 对对对，我们的西瓜可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卡尔多？ 啊，对啦对啦， 我别人的西瓜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啊，对啦， 我们的西瓜， 我们的西瓜是从 小群姐姐的肚子里长出来的。 哦，是从你的肚子长出来的。 对，所以要100块钱一个。 算了吧，肚子里好像有扁扁，而且你这个奇怪的西瓜怎么会从肚子里长出来？难道你是怪物吗？ 别走！ 大家快跑啊！ 别走！啊，塔尔多，楼下所有的买西瓜的车都走了 啊！那 我们这一阳台一屋子西瓜怎么办？ 你吃了吧？ 我自己吐出来，我再吃了 啊？对。 会不会有点恶心？ 那你说现在怎么了？我走都走不动了。 要不然你吃了吧。 我 来来来来来，我现在就给你切开，你快吃，吃瓜吃瓜吃瓜吃瓜。 糖耳朵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一所幼儿园一个很大的班级里面，老师让同学们问问题，大家一个问完，接着下一个又问。有一个小朋友呱呱，他一直把手举在空中，不过当轮到他开始提问的时候，他却把手给放下了。老师问他，哎，呱呱，怎么你等了这么久，轮到你讲的时候你却把手放下了呢？呱呱回答说， 来不及了，已经湿了。 呱呱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些懒，吃了饭呢就不动了，那段时间他有些发胖，周围有人一直因此而取笑他。有一天，语文老师让他们班的每一个同学都帮家里做一件事情，并且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第二天在课上交上去。可是呱呱回到家之后，又是吃过饭之后就不动了，但是呢，还得写帮家里做了什么事情。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最后他只能请妈妈帮他写一个，然后自己就睡觉去了。第二天呱呱就把妈妈替他写的交给了老师。等到老师批改完了之后呢，把交上去的作业又拿了回来，只见呱呱在他的作业本上是这样写的， 帮家里做的一件事情，帮家里吃饭。 昨天呱呱刚吃了苹果，过了一会儿呢，他又开始咕咚咕咚的大口喝水。爸爸看了很奇怪，就问他说，哎，儿子，你干嘛喝那么多水啊？ 我刚才吃了个苹果。 嗯，对呀，你吃苹果你跟喝水它有什么关系啊？ 刚才我忘记洗苹果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